好比小蚂蚁， 小蚂蚁 爬呀爬在我心底， 我心底， 尤其在那静静的寂寞夜里，它就在我心游弋，啊，叫我好想你，想呀相思，说是痛苦也甜蜜，让那寂寞在我心田扩大了面积，别让那你我的爱缩短距离，所以我好愿意让那小蚂蚁变成了串串爱意，爬在我心底。相思好比小蚂蚁， 小蚂蚁 爬呀爬在我心底， 我心底， 尤其在那静静的寂寞夜里，它就在我心游弋，啊，叫我好想你，想呀相思，说是痛苦也甜蜜，让那寂寞在我心田扩大了面积，别让那你我的爱缩短距离，好愿意让那小蚂蚁变成了串串爱意，爬在我心底，爬想呀想思，说是痛苦也甜蜜，让那寂寞在我心田扩大了面积，别让那你我的爱缩短距离，好愿意让那小蚂蚁变成那串串爱意，爬在我心底。